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3日，新一届区议会改组，委任间选各四成，直选两成，共470席。 本港首季 GDP 预估数字升2.7%，经济重拾增长。 医管局分阶段推出药物送递服务，玛丽及将军澳医院先行。 苏丹冲突，双方同意本月4日起停火7天，并派代表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5月3日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昨日政府公布有关于区议会改革嘅方案啦，嚟紧新一届区议会咧，将会有470名嘅区议员，会由委任议员啦、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产生嘅议员啦，以及系地区直选产生嘅议员，咁、那个比例嚟讲咧，就系4:4:2呢个比例组成嘅咁。当中行政长官委任嘅议员大概系有179席，咁另外咧地区委员会嘅间选啦176席，直选就去到88席咁。根据新嘅呢个方案咧，喺个选区方面都有分别啦。过往18区会分咗450几个选区嘅咁，而家就会划分成咧全港划分成44个选区，咁就会系双议席单票制，即系每个选区咧会有2席嘅区议员嘅咁。而呢一个新嘅制度之下咧，亦都会引入一个叫做履职监察制度，对于啲行为表现不符公众期望嘅区议员咧，会做调查啦，处以一啲合适嘅处理。咁另外，区议会改革之后咧，亦都唔再系负责管理同埋审批一啲拨款嘅咁。成个情况你点睇？有关于区议会嘅改革咧，1872311，18723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点睇今次呢一个改革方案啊？有民建联副主席，亦都系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周浩鼎，早晨。 Hey, 早晨你好，主持你好，早晨。 早晨，周浩鼎，先讲先，而家就主要过往咧就系直选嘅，而家就间选啦、委任啦、直选啦，一个混合嘅模式，个比例就4:4:2咁啊。你自己点睇今次呢个嘅改动，尤其是喺直选嗰度嘅即系减幅咧就比较大一啲嘅，点睇咧呢个？ 系首先第一咧，我系认同，亦都系全力支持呢、這个完善地区治理嘅今次呢个方案嘅。因为呢我哋见到呢讲返清源呢，我哋见到过去就係因为19年黑暴之后啦，咁到议会都有一大批嘅乱象啊，有啲区议员当时甚至乎攞区议会嘅平台去搞港独啦，开会唱港独歌，咁又搞埋嗰啲咩蓝丝与狗不得内进，整埋好多啲煽动仇恨嘅嘢，其实都不务正业咗一段时间。咁其實係見到舊有嘅方式、舊有嘅制度係存在缺陷嘅，所以咧今次咧透過完善呢個地區治理、完善呢個區議會嘅方法咧，將來我希望係可以做到地區治理方面嘅良政善治。咁我相信咧呢一個嘅今次嘅呢個區議會嘅改革咧，係可以幫助我哋香港咧地區治理嚟講咧，就做到優質民主啊！咁體現呢個良政善治。咁講到啱啱主持講啦，即係話嗰個組成嘅方法，而家咧係多元模式嘅，係有委任、有間選，亦都有直選。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呢種多元模式咧，都係幫助我哋喺地區治理裏面咧，就體現到嗰個良政善治。其實我哋可以透過呢個多元嘅模式嘅方法咧，去吸納到更多社會上有能力，亦都係有志之士嘅愛國者咧，去加入呢個將來嘅區議會嘅工作。而且呢我都想重點再提呢，就係、是、其實區議會本身嘅初心呢，大家睇返呢，佢就應該係一個非政權性嘅一個諮詢架構、諮詢組織嚟嘅啫。咁所以呢，其實喺呢一個層面嚟講呢，我哋覺得讓到區議會今次做呢個完善地區治理嘅安排呢，係讓到區議會可以回歸初心，重回正軌，就做返佢嗰個諮詢架構嘅工作。咁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呢個多元模式係可以吸納到更廣泛嘅唔同嘅愛國者、有志之士、有能力嘅專業人士都可以加入參與區議會嘅工作。亦都呢更加能夠體現到我哋講嘅一個優質民主。我舉多個例呢，大家見到喺立法會 係以前咧有一批反中亂港嘅人士喺度嘅時候咧，我哋嗰個立法會基本上係充滿咗好多各種嘅對抗啊、煽動仇恨嘅嘢都出現。咁但係大家見到咧，自從我哋完善咗選舉制度，我哋而家睇翻立法會咧，我哋有直選、有功能組別，亦都有選委會界別產生嘅議員。其實佢哋履職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都係可以體現到嗰個良政善治。 嗯、 你見到而家行政立法關係有所改善咧，亦、 嗯、 都係香港可以開始真正咁着手解決翻一啲深層次問題。咁、 嗯嗯、 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哋睇翻而家係完善呢個地區治理層面咧，我都覺得呢個多元嘅模式係可以讓到。啊！我哋嗰個地區治理都能夠體現到良政善治。 Okay. 嗯，嗱，呢個多元嘅模式亦都今次改革咧，其中一個點啊，都話希望可以暢通翻啲民意嘅表達啦。咁，你自己點睇？譬如喺直選嗰度，譬如選區啦，就由452個去到44個選區，其實每個直選區議員要負責嘅選區咧，或者啲市民嘅人數咧，係大咗嘅。會唔會佢哋工作量都會多咗咧？同埋。過往可能一啲即係區議員都要向一啲選民係負責啦。咁日後可能都多咗一啲叫委任嘅區議員。咁點樣係確保佢哋都要去為一啲嘅市民係負責呢？如果佢哋嘅表現欠佳嘅時候，又會唔會有可能係出現呢啲情況呢？ 其實香港社會都係一個透明度好高嘅一個社會嚟嘅。而家大家知道，如果佢哋擔任咗區議員嘅工作，我首先咧就認為咧嗰個區議會入面有委任有間選嘅議員咧。其實佢哋同樣地都要服務市民。如果以後市民有問遇有問題咧，佢唔一定要淨係揾地區直選嘅議員，佢一樣可以揾間接選舉嘅議員或者係委任嘅議員。而家我諗呢個制度嘅精髓咧，就係話，並非話某一啲嘅地區直選嘅議員咧先至負責去應對選民嘅工作，而相反咧，其實應該係一個多元模式底下咧，無論係委任間選。直選大家都應該要共同去面對嗰個選民，面對嗰、那個區議會嘅履職盡責嘅安排。咁、 嗯、 其實透明度咁高咧，講真嗰句，即係大家你話邊啲人有做到嘢，邊啲人冇做到嘢，其實係一目了然嘅、 嗯。 而且咧，我都想提出咧，就係話而家新發展大廈咧，咁區係變得大翻一啲咧，亦都解決咗過去有啲碎片化嘅問題。因為大家見到咧，其實喺區議會以往咧，由於一個選區太細，大家著眼嘅東西咧都就係可能一個好小嘅選區，就為咗自己嗰個好小嘅選區可以好民粹都得嘅。咁但係問題而家就係話將個區大啲，咁可能起碼咧大家睇到咧就去碎片化嘅情況咧，亦都係可以處理。咁我自己覺得睇啲嘢可以宏觀一啲，但我亦都再三講啦，喺呢個多元模式底下咧。有唔同嘅背景嘅人士從唔同嘅渠道加入，用呢種多元組成嘅方式咧，更加能夠體現到優質嘅民主、良政嘅善治。呢、這個先係我哋想要達到嘅個目標咯。 嗯，頭先你講到一啲期望，即係譬如市民都可以日後揾委任嘅議員啊、間選議員啦。但係你覺得需唔需要委任議員？日後都可能要做一啲具體嘅嘢，例如都一定要開辦公室啊，日後要每個星期要接見幾多啲市民啦、啊。等啲市民都要習慣，其實都唔係淨係揾直選嘅議員，揾埋呢一啲呢一類委任嘅議員。你期望佢哋點樣做咧？ 我會期望佢哋都應該要喺地區度咧係開設辦事處嘅。我相信委任議員又好，或者係即係呢個嘅間接選舉嘅議員都好，我覺得佢哋都應該有一啲地區嘅工作點啊。當然我未知道個模式究竟係點啊，但係佢哋都應該要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去可以達到個目標咧，就係、是、話讓到呢一批係大家雖然係唔同嘅組成嘅來源嘅議員，但係大家都係一齊咧，共同去服務嗰個社區，大家都去咧。就做好個地區治理，咁、 okay. 我覺得呢樣嘢咧係應該要有咁樣嘅思維喺裏面。 嗱，周浩鼎，你我就想問啊，而家制度之下有三種方法可以入議會啦，委任、直選、間選啦。其實從一個政黨嘅考慮，用邊個方法派啲咩人係衡量啲咩咧？係 嗱，第一咧就民建聯過去一路以嚟咧都係非常積極去參加各級嘅選舉。咁當你話嚟緊區議會選舉嘅部署，我哋都稍後黨裏面都仲要有進一步嘅商討啦，要有執委會去清去處理嘅。咁所以呢個就下一階段我哋會處理嘅情況。不過咧，我就只係想講咧，就係話新嘅制度底下咧，我相信民建聯作為香港嘅政黨咧，一定係 係全力去，起碼派人咧去，起碼去參加呢個選舉。咁我自己覺得咧，既然有委任、有間選、有直選，呢、這個就係一個多元嘅模式。我覺得咧，應該都係大家都係參與一個多元模式嘅呢、這個咁樣嘅安排。 嗯， 就唔係話邊個特別好，邊個特別唔好，或者成，我覺得係多元都要去參與。 OK， 咁所以咧。在这方面来讲呢，我自己就觉得总之我们作为政党，我们都是希望是能够可以呢是参加这个国家的选举。亦都我认为呢，这个多元模式的组成呢，是应该帮我们的地区治理提升到一个良政善治的层面。 明白，多元亦都是积极参与。但我想知道，会不会日后直选可能是一些年轻人会参与多些，或者即是所谓委任或者间选那类呢，就是一些重量级或者熟悉地区的人士。即是你们的考虑是不是都有不同的人士适合不同的渠道的参与呢？ 我想这个都要看实际情况，亦都不是一个一刀切 的模式去处理的。这个我想可能是一个比较细致一些的党里面再慢慢去倾嘅一个安排啦，但最紧要对我哋关键嚟讲，就系话我哋始终认为有呢个多元模式咧，有唔同嘅背景嘅人士可以能够透过呢个多元模式去参加未来嘅区议会，总对社会嚟讲，对我哋嗰个地区治理嚟讲咧，都会系更加好嘅。 OK， 好啊，唔该晒周浩鼎，同你倾到呢度。周浩鼎系民建联副主席，亦都系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咁啊，再同多位嘉宾讲下今次就系涉及到嚟紧区议会个改革嘅一啲方案啊。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早晨，司乐文，早晨。 点睇个改革嘅结果咧？你自己？ 呢、這个就系、是、同现有嘅制度有比较大个落差啦。咁、譬如话直选议席就少咗啦。參選門檻又多咗啦，咁亦都區議會功能咧係亦都係即係削減咗嘅。咁呢個同早前嘅方向，譬如話區議會由有委任變做係所有直選啦。區議會功能咧，除咗地區事務咧，就譬如有多啲嘅資源咧，就開拓一啲地區一啲新嘅發展啦。咁樣譬如有啲區有1億元嘅一啲嘅地區嘅一啲拓展工作，咁呢啲。似乎都同以前嘅做法就有比較大嘅落差啦。我哋又睇翻咁樣。 你最主要會唔會都關心係直選嗰部分呢？ 我覺得直選係議員係重要嘅，即係嗱，我哋唔比較即係生產嘅嗰啲，即係產生方法嘅一啲邊個好邊個唔好各有各説法啦。咁但係我哋嘅經驗就係、是、直選議員咧同選民嘅關係咧比較緊密嘅。因為咧選民係選你出嚟嘅。咁你就有責任咧，係要交代啦，或者係向佢哋問責嘅。咁啊，選民亦都會有多啲信心咧，係對一啲直選員咧，就我有啲尋求幫助啊，或者一啲見解咧，因為我選你出嚟，可能有啲地方咧都係有個信任基礎，同埋睇法比較相近咧。咁呢個咧係就可以建立一個議員代表同埋一個選民嘅關係咧，有個即係市民關係咧，有個比較緊密啲嘅關係。而過往經驗嚟講咧，就係、是、都係直選嘅議員咧。都是比較積極咧，係推動地區的工作。嗱，過往都有委任制咧，咁委任咧係可以話啊，可能一啲嘅專業啲嘅人啊，或者地區上比較熟某啲範疇嘅人，因為佢係喺個環節上某個環節上政策上佢係專或者熟，但係佢同選民關係咧係某程度嚟講比較疏離啲。如果相對於啲選民嚟講咧，咁我哋一個議會嚟講，最緊要聽取民意，有多元聲音。咁直選議員發揮各功能咧，我都係比較顯著一啲。 今次直選議員少咗啦，而涉及到嘅每個選區咧都會變大咗咁樣。而家就由400多個選區咧就變成40多個選區啦。咁見到政府都話其實過往可能有一啲碎片化嘅問題啊，令到一啲區議員咧就未必有所謂嘅大局觀或者整體觀嘅咁。同唔同意呢個講法？變咗個選區大咗，又係咪有所謂嘅大局觀咧？處理某一啲問題時候考慮又係咪多啲咧？ 當然就我哋明白今次即係中央或者特區政府設計今次嘅即係選舉制度咧，咁佢可能喺國家安全咧係一個比較高嘅一個規格考慮啦。咁希望即係唔好再有啲亂局出現喺一個區議會現象咁樣。但係民主成分亦都對一個議會嚟講嘅發揮亦都係重要嘅。咁所以我希望可以攞得更加適合平衡啦。咁希望將來嗰個即係民主成分不斷去增加。咁咧選區擴大咧，過往我哋新思維都有比相對近嘅建議嘅，因為每個選區太細咧，就 嗰啲議員咧，可能佢關注點樣，亦都係太窄嘅。闊啲係好嘅，但係闊到個程度，今次嚟講咧，就等於而家咁嘅比例咧，即係過往一個區議員照顧一個嘅區咧，而家要成大四至五倍。咁如果資源又冇增加嘅時候咧，我幾懷疑呢個所謂全管局咧係咪有效咁樣照顧？因為咧，譬如話啊，個案嚟講咧，我哋有個資源，政府有個資源俾區議員啦，可能你請三幾個人去有個辦公室去照顧你嘅選區。咁而家你嘅選區係大咗四至五倍嘅喎，咁你呢個團隊因為資源冇增加嘛，係咪可以做得完整地整個咁多區咁大嘅區嗰個嘅照顧啊，或者推動工作咧？呢、這個配合咧，我當然要相應係考慮一下，會容易啲。咁同埋咧，如果係當嗰個區議會裏面直選嘅議席係個數目好少，特別係兩個啊、四個嗰時候咧，咁你嗰個關顧大家，即係你直選議員咧比較全局觀去關注佢嘅選區，可能其他委員咧係專注某啲嘅範疇嘅關注啊，譬如我教育嘅，我做教育嘅咪多啲教育。咁呢個咁係咪一個所謂全局觀能夠達揮效果咧？我都要俾啲時間去觀察一下。我幾擔心直選員產生佢嘅資源係仍然係維持而家咁嘅局面咧，或者呢個水平咧。推動工作咧，我覺得佢哋係好大嘅挑戰。 另外兩個渠道講緊，譬如委任議員同埋即係由三會去間選嘅區議員啦。委任議員你自己期望佢同市民嘅接觸方面係點啦？另外三會方面而家個角色咧都重咗，除咗話佢哋可以用一個即係全票制選出佢哋界別嘅區議員啦，另外都會係負責提名即係直選嘅區議員嘅咁。點睇三會嘅角色重咗，同埋即係委任議員同市民嘅接觸咧？ 我哋因為委任議員過往都一段時間咧，即係我哋嘅觀察都好坦白講咧，委任議員咧真係專，但係就唔講，同埋個選民關係都比較疏離少少嘅。過往嚟講啦，即係講以往經驗啦，將來我哋就可能有新嘅做法都未定。咁但係佢哋都係好專注啦，因為佢可能佢有自己嘅全職嘅工作嘅，譬如話我係校長，我係醫生。咁都係業餘之下咧，去推動嗰啲社區嘅建設。咁佢有心嘅，但係你話作一個直選議員咧，佢多數都係比較長時間喺個區邊啦。咁變咗係有個大啲嘅分別。再過往嚟講咧，我亦都見好多委任議員咧冇開地區辦事處，因為佢冇呢個角色噶嘛。咁呢啲都係咪係推動嗰個地區工作係更加緊密咧？咁呢個真係我覺得見仁見智啦。咁你好希望日後嘅委任議員咧，佢同市民關係一定有緊密啲。如果唔係咧，即係靠兩三個、四五個嘅直選議員去同個社區嘅選民或者係市民去緊密接觸咧，呢個係唔容易嘅，或者係好吃力嘅咁樣。咁至於話三會當然佢有互選啦、間選出嚟議員啦，咁佢都希望佢好少少咧，佢有地區關係比較緊啲，因為佢哋都係地區參與工作嘅人。但係我諗佢都應該係咧同市民咧嗰個交代啊、問責啊，都係應該要強化一啲。咁佢仲多個功能咧，就係可以提名啊嘛，即係每個候選人都需要喺三個裏面咧各攞幾三個啊咁樣。咁我都希望嘅提名係開放一啲，因為免得俾人覺得咧，因為嗱，依家啲三會嘅咧都係政府委任嘅成員嚟噶嘛。咁即係話同政府嘅諗法可能近少少啦嚇。咁如果你個提名亦都係有即係有啲政治考慮嘅話咧。咁人哋覺得你就收窄咗個參選嘅空間，咁我覺得提名咧應該係有個寬鬆啲嘅空間俾啲有意志嘅參與人去參選啦。嗱，而事實話俾我聽咧，今日嘅區議會咧都有來自不同黨派嘅，包括啲泛民啊、非建制派啊，有民主黨啊、民協啊，或者獨立嘅民主派人士。咁而家都有依個容忍嘅空間俾大家去參與嘅時候咧，將來加咗新嘅門檻咧，都應該有開放啲嘅態度，去融入不同嘅聲音咧，有機會參與，同埋能夠進入議會咧，我相信呢個係對即係一個議會多元化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但係如果你話三會嘅提名變成一個關卡，咁於是乎就限制咗一啲唔同政治光譜人參與咧，咁呢個絕對係唔理想。 喺新思維嘅角度咧，擔唔擔心首先你哋會唔會參與呢個選舉啦？係咪循直選啦？頭先你講到話喺三會嘅提名嗰度，會唔會係對你哋嚟講得一個門檻咧？ 當然啦，你多個程序多個門檻啦，因為我哋即係一個細黨嚟嘅，咁我哋 都明白到咧，即係爭取民主都係寸土必爭噶啦。啊，無論嗰個選舉制度如何咧，咁我哋有機會咧，都會積極參與。咁但係一定係同相對以前嗰個選舉嘅制度咧，我哋係難度會大啲嘅。啊，譬如舉個例子，我哋我哋好多地區咧就嘅工作都係比較簡單啦、啊咁我哋未必同好多三會嘅成員都有好緊密嘅關係，咁可能我哋會要跑多啲去爭取嘅提名咧，咁都需要有啲難度啦。咁同埋選區而家係大咗咧，係當然嗰個關顧面咧，啲議員咧闊啲。咁但係嗰個而暫時嚟講咧，我覺得選區大咧，你用嘅資源啦、地區嘅動員咧，係會要力度會大啲。咁喺今時今日嘅政治環境咧，咁我相信對建制派係比較有利。因為非建制派過往呢幾年咧都係比較即係喺地區工作啊各方面都係比較困難咗，或者資源少咗。咁呢啲都係對好多非建制派，包括我哋新思維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但係我哋嚟講就積極同埋努力嘅嘗試咯。 OK，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是新思維立法會議員，剛才亦都同到周浩鼎啦、民建聯方面啦，講到今次區議會改革嘅方案，你自己點睇？1872311 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到访缅甸内比都，与缅甸领导人敏昂来会面。秦刚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真心希望缅甸局势稳定、国家发展，支持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实现和解。中方將會繼續為緬甸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又說，中國支持緬甸和孟加拉改善關係，協商解決相關問題，願意和兩國一起拓展中國、緬甸、孟加拉三國務實合作。敏昂來說，緬方讚賞中方在緬甸問題上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歡迎中方發揮更大作用。缅方重视保护在缅甸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愿意和中方合作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安宁。云南保山市龙阳区发生 5.2 级地震，暂时未有受伤报告，但是有建筑物受损。地震发生在昨晚11:27，震央位于龙阳区雅瑶镇，震源深度10公里，九分钟之后，当地发生一次4.4级余震，地震造成当地震感强烈。大理、林沧、楚雄、芒市等地震震感系嗰、那个等地嘅震感系明显。央视新闻报道，雅瑶镇中心、卫生院等乡镇医疗机构建筑物墙身开裂、脱落，设施设备受损。具体灾情仍在统计中。云南省地震局话，正系对地震情况进行紧急会商研判。省应急管理部门已经启动地震救援预案，保山市相关部门正系就灾情进行排查统计。目前震央水电通讯基本正常。英国伦敦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持有利刀并且向白金汉宫投掷散弹枪的弹夹。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上7点左右。警方说，被捕男子同时持有一个可疑的袋，为安全起见，警方已经对这个袋进行引爆。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现场亦都没有开枪的报告，又指暂时看不到事件和恐怖主义有关。英王查理斯三世的加冕仪式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在西敏寺举行。查理斯和皇后卡米拉当日将会乘坐转禧马车，从白金汉宫前往西敏寺。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再次发生货运列车脱轨事件。俄罗斯铁路公司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 布良斯克州一段火车路轨遭人非法干扰，导致正在行驶的一列货运列车大约20节车厢脱轨。初步信息显示，事件之中无人受伤，亦都无引起火警。州长说，事发原因是一个不明爆炸装置在斯涅热季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布伦斯克州另一段火车路轨在前一日亦都曾经发生爆炸，导致一列货运列车七节车厢脱轨，事件之中无人受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6.5，瑞士法郎0.893，加元1.363，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6.09美元，卖出201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新墟街市。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车龙排到去马场啦。咁另外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大埔仔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不知道你又会不会认同？其实全职妈妈沈瑞星讲紧嘅，其实都是现代妈妈的苦况。 而家嘅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独立，最想你生完 B B 之后即刻连翻条马甲线。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逢星期一运动名人录，除了有体坛猛将，还有很多体坛新星的，好像水球小将程子信、曾子傲。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2023年5月3日，新一届区议会改组。委任间选各四成，直选两成，共470席。 本港首季 GDP 预估数字升2.7%，经济重拾增长。 医管局分阶段推出药物送递服务，玛丽及将军澳医院先行。 苏丹冲突，双方同意本月4日起停火7天，并派代表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讲到咧，有关于区议会嘅改革方案啊，最新咧就系话嚟紧新一届区议会470名嘅区议员，分别会由委任嘅议员啦、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产生嘅议员啦，同埋地区直选产生嘅议员，个比例系4:4:2嘅咁。另外，区议会主席啦，过往咧都会由议员咧系担任嘅，咁而家就话嚟紧咧会由民政事务专员咧系担任。特首寻日都回应有关于区议会嘅改革方案啦，咁啊同埋。有關於本港嘅民主化進程嘅時候咧，佢都提到話以前咧係行錯路等等，亦都提到咧又話有區議員咧過往係做一啲違反嘅行為啦，咁就話特區政府唔會再容許區議員咧係攬住香港人跳崖等等呢啲嘅説法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嚴女士早晨。 喺各位观众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主持早晨，我想讲下咧嗰啲议员嘅问题，即系咧嗱，我想你讲两方面嘅。第一，嗰啲委任议员同埋嗰啲选民议员，我想讲选民先啦，选民议员嗰啲，如果佢做得唔好咧，我哋可以第二年唔选佢啦，即系第二次唔选佢啦，系咪啊？咁啊，即系好容易解决啦。但系嗰啲委任议员咧，佢做唔做嘢咧，啲市民知噶，系咪啊？所以我觉得我想反映一样嘢咧，嗰啲委任议员喺地区嗰度帮咗市民做咗啲乜嘢？希望佢咧每年咧有个报告出嚟，等啲市民知道佢究竟系咪有帮市民做嘢，等啲市民就安心啦，系咪啊 ？OK， 即系因为佢系地区选民嚟噶嘛，系帮助地区噶嘛，系咪啊？所以我想讲咁多啦，希望即系反映少少意见啫。 OK， 好，唔该晒严女士，佢系关注到委任议员啦，咁啊。日后会唔会有一啲嘅报告都俾大家睇到佢哋嘅工作系做成点咧？咁1872311，自己点睇有关于而家呢一个区议会嘅改革方案咧？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电话旁边有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早晨。 早晨， 罗建熙点睇今次改革嗰个结果？ 我谂嗰个结果出嚟，即系对我哋嚟讲就系、是、一个非常之失望啦。始终。我哋過去一直參與就係一個直選嘅區議會，或者係叫好大部分咧直選嘅區議會啦。咁但係而家嗰個嘅改變就令到所有嘅直選議席係減到去一個好低嘅地步，而你見到其實係個改變嘅心態，你會見到就係其實佢係好想將區議會嘅一啲工作係變成一啲由上而下由政府去統領，然之後由政府去指派一啲嘢俾你做，等你區議員咧就去收集意見啦咁樣。咁就一件即係本來好可以由下而上，由居民去反映意見俾議員，然之後由議員去再喺議會裏面去將一啲唔同嘅想法去講出嚟，或者係甚至係監察一啲政府嘅部門喺地區嘅工作等等咧。咁就變咗好似而家就係失去咗呢一個或者叫做呢個功能，會係好大幅地去打折扣咯。 政府都有強調佢即係今次改革嘅原因啦，就話過往有啲行錯路嘅情況啦，咁啊改革後嘅區議會功能亦都有變嘅，會係配合政府嘅角色啦，體現行政主導，配合政府嘅施政，咁亦都因此亦都加入咗譬如委任嘅議員啦，同埋三會間選嘅議員啦咁。点睇佢呢个嘅说法咧？喺嗰个减直选嗰个议员方面，你自己点睇咧？ 我觉得即系当然，政府佢哋我即系应该大家都知咁，佢喺佢做呢一个嘅区议会嘅选举制度改变或者之前啲风声嘅时候，咁我谂大家都知道佢系比较即系对于区议会。19年嗰屆咧係有好多嘅不滿啦，咁但係我都一直都強調嘅就係，我一直都覺得區議會嚟話有啲事情係比較尖鋭喺嗰陣，咁我都係同意咧，有啲位係咪大家係即係佢哋會好唔同意，咁我都知道，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總的而言，你問我嘅，我都仍然係覺得區議會咁多年以來，除咗2019年之外，仲有係2015啊、2011啊，咁即係起碼我有做過界別裏面咧，其實係點樣都係一直都係做緊地區嘅工作，去服務街坊又好，去反映意見又好，去監察政府部門喺地區裏面嘅工作都好，其實都係一啲好仔細地去每一樣嘢，我都覺得。 Okay. 我覺得都是幫到政府的市政，亦都是幫到政府去理解個民情。咁但係冇咗直選議員嘅話，你透過委任啊、間選啊，而間選嗰啲人都是委任出嚟嘅人啊。咁我覺得嗰、那個即係 問責嘅方向，即係以往議員就係向市民問責噶嘛。咁即係嗰啲委任議員或者間選議員，咁佢就向翻委任佢嘅人去問責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嘅改變係我會擔心，即係議會將來係未必可以再好似以往咁樣咁反映到市民嘅聲音。 有因為直選嘅區議員減到兩成啦。咁我都想了解一下你，就係覺得如果做一個直選區議員要係入到議會，你覺得嗰個限制或者同以前喺職能上最唔同係啲乜嘢呢？ 我諗最大嘅限制就係、是我撇除曬嗰啲門檻啊、提名啊嗰啲，或者個選區大咗啊等等嗰啲問題啦。但你問我嘅，我會相信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就係、是、以往可能大家都係要受選舉嘅洗礼啦，即係每一個議員都要經過選舉嘅考驗啦，亦都有一啲民情係大家共同地感覺到嘅。咁但係當然之後就變咗有一啲委任員、有一啲間選嘅人嘅時候咧，咁佢哋對於嗰個市民嘅想法，可能佢哋係未必掌握啦，亦都即係可能例如一個直選議員，佢嘗試去追問一啲政府部門，或者佢甚至係向一啲政府部門去追究一啲地區嘅工作做得唔好，咁究竟個做事嘅區議會主席即係民政事務專員，佢係會幫個議員去追其他部門啦，定係佢會幫個部門去即係去偏袒佢咧？委任嗰啲員，咁佢係會幫市民去講啦，定係佢會幫政府去護航咧？咁我覺得呢、這個對於一啲直選嘅人嚟講，可能就會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啦。第二樣嘢，我諗就係個選區大咗咁多嘅時候咧，你又不會好期望啲委任同埋間選議員會特別去做好多地區裏面服務街坊嘅嘢嘅時候咧，咁就應該真係做到踢曬腳嘅，係冇可能保持到而家個服務嘅水準咯。 暫時民主黨嚟講，喺參選嘅意願方面個決定會係點啊？或者考慮啲咩咧？ 我諗我都係維持住嗰個情況咧，就係即係起碼我未同啲黨友去詳細傾之前，咁我都好難去答到大家話我哋會係點樣嘅。但係我諗我哋個考慮咁多次去答嘅時候，我哋都係咁講嘅。最重要嘅考慮就係、是我哋覺得民主黨喺香港去發揮到嘅角色係啲咩？市民對於民主黨係認為我哋係咪仍然需要存在，特別係咪需要喺個體制裏面去存在？亦都會睇下就係究竟我哋有幾多空間可以參與。我覺得呢幾個部分都會係影響到我哋去做個決定嘅咯。 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喺報章都提到啦，就話冇參與黨內開會，但係話希望民主黨喺可行情況下繼續係參與選舉，亦都同時市民亦都期望選舉有尊嚴、有代表性啦。點睇佢呢個嘅說法咧？係咪你哋都希望即係所謂可行情況下繼續參與選舉？點樣叫做可行啊？你自己判斷咧？ 嗱，呢一個即係當然啦，我哋喺個大方向上或者大家嘅一啲喺个理念上，我觉得民主党就一直都系如果有空间，即系我之前我都一路咁样讲，就是、如果有空间，我哋就尽力去可以做，都就尽量去做。因为我哋都一直都系觉得体制里边可能有啲声音，我哋都唔好想佢系好一个单向嘅声音，即使系冇乜能量都好，可能但系起码都叫有把声。咁呢个系一路我哋嘅。喺咁多年以來嘅一種可能叫理念嘅嘢嚟，咁所以我諗劉慧卿嗰個講法其實都係類似，就係可以做到，可以服務到市民，可以令到啲居民係有得益嘅地方，我哋都希望盡力去做嘅。咁至於嗰個空間究竟而家睇完之後，咁有幾多？咁呢個其實我覺得我哋係要再同啲黨友去仔細去傾，即係其實大家覺得佢哋喺咁嘅情況底下，而家變成一個由上而下多啲嘅地方，就唔係以往咁樣可以好由下而上去將市民意見講個服務嘅區域大咗咁多，咁對於佢哋嚟講，究竟嗰個可以做到嘢空間有幾多咧？咁我諗對所有人都唔同，咁但係我諗我哋就盡量希望可以喺個討論裏面揾到一啲共識咯。 所謂個空間你係講緊發揮空間，而唔係入到去入閘嘅空間，或者點睇而家新改革之下各種嘅所謂參選嘅門檻咧？ 我覺得嗰個參選門檻其實係即係你見到個我 当选系数真系好高啦，即系而我觉得系一嚟就系区议会其实咁多年嘅，就算2019年啊，有啲人好大声、好嘈、好尖锐，其实都系讲嘅啫嘛。其实你实际上佢会影响到政府有几多嘢，其实只系民政事务署又或者政府部门，佢觉得你个议题系唔係合乎個區議會條例，佢就已經可以唔出席啦，係咪？咁佢亦都已經係有好多嘅宣誓啦，佢有資格審查啦。咁其實你要確保裏面啲人係唔會有啲咩事呢，其實已經確保咗嘅。咁但係再嚟去到要將委任去提升到返返去有四成，將一啲委任嘅人間選就提升到去四成。咁其實加加埋埋同委任相關嘅都已經八成嘅時候，不論佢喺直選嘅區議員嘅提名上面，定係佢要將民政事務專員變做個區議會主席上面，你問我嘅，我都係覺得係冇咁樣嘅需要，亦都係令到個門檻係高咗好多。咁我覺得呢、即係個門檻高咗咁多，就係令到大家參與嘅空間係相對而言一定係減少咗嘅。咁亦都即係話頭先翻返去頭先個問題，我諗即係對我哋嚟講，即係參與嘅空間都係一個大家會諗啦。但係我覺得我哋最重視嗰樣嘢，始終都係咧，我哋入到去可以做到幾多嘢，係可以服務到市民幾多咯。 OK， 好啊，唔該曬羅建熙，同你傾到呢度。羅建熙係民主黨主席，有關於區議會嘅改革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休息一陣。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统统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除了区议会之外，最近有关于医管局方面都有一个新的服务，想跟大家讲一下。医管局就将分阶段推出这个药物送递服务，就为一些专科门诊的到诊病人提供多一个攞药的方法。病人可以透过局方医管局的流动应用程式 HAGO 就可以选择送药去到家或者指定的地址。就有关服务就会在今个月中开始，就在其中两间医院开始展开。究竟是这些病人有没有什么限制，或者整个流程究竟是要怎样做的呢？这个送药方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详细一点讲解一下。有医管局总药剂师李成章博士，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李成章博士，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的新的计划，其实整个流程是怎样，还有目的是什么呢？帮哪一类的病人呢？主要是 其实我们今次引入这个药物送递服务呢，是主要是给一些公立医院复诊的专科门诊的病人的，在这个阶段。主要的病人呢，是即是他是18岁楼上啦，还有是刚才你都讲过啦，是 HAGO 的正式会员。他其实呢就都可以呢是利用到这个服务。但当然呢都有一些要注意的。即係如果佢係翻專科門診復診，咁我哋都希望佢，因為咧我哋即係要翌日先送得到啲藥物去到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個病人咧佢屋企裏邊咧都有一啲足夠嘅藥物，要維持到佢新藥送到佢屋企啦，同埋咧佢嗰個當日嘅處方嗰度咧係冇一啲新開嘅藥物，或者係需要即時服用嘅藥物嚇，咁我哋即係就。啲病人係可以使用呢個服務㗎啦。 即係佢一定要嚟復診先至可以用呢、這個送藥嘅服務，就冇得話我唔嚟復診都可能我見到啲藥唔夠喎，咁可唔可以都用呢一個嘅送藥服務咧？ 如果佢真係唔夠藥嘅話咧，佢係即係譬如佢上次復診唔夠藥嘅話咧，其實佢應該即係喺打電話去診所，或者係去專科去普通科門診啊，或者係私家醫生嗰度再嚟到去攞翻一啲嘅藥啦。 主要有冇話係涉及啲咩藥㗎，或者有冇啲咩限制㗎？有冇話頭先我聽到你話即係如果話想用呢個方法嘅話，第二日就會送到，係咪全部都係隔一日就可以送到咧啲藥？ 其實如果咧係即係譬如你今日睇醫生，你三點鐘之前落到嗰個嘅話藥物送遞嗰個嘅 申請的話，其實呢些藥物絕大部分呢是即是第二日就會來到去送到的。我們現在包括的呢其實呢絕大部分的藥物都可以送到的，包括一些需要冷藏的藥物。不過呢在這個階段呢因為呢有些法例方面的規管呢，其實一些我們叫做危險的藥物呢我們是暫時呢是未有這個送遞的服務的。 我想知道其實今次這個計劃是想減少可能啲專科門診攞藥的病人的時間，其實是不是都看到過往輪候的時間比較長，又預計譬如現在這個服務之後對那個病人的即省了多少時間，有沒有計過呢？ 其實呢我們都是即引入這個新的服務，當然都一定是即希望給病人多一個選擇，即如果不在這個職場來到去等的時候呢，他可以選用我們這個即收費的服務。根據以往的經驗呢，其實呢我們專科門診我們其實呢大家都知道其實都很繁忙的，即我們平均呢每日大概有20,000個病人呢都要有處方的藥物呢即來到去領取的。其實平均過往的平均輪候的時間呢，即去攞藥的話呢，我們大概講緊是30至40分鐘啦。咁我哋希望咧，今次咧引入呢一個即係藥物送遞服務嘅時候咧，一方面幫到一啲如果去選擇唔即場等嘅病人，當然個輪候時間就會好短啦，即係或者甚至唔需要。但係希望咧，同一時間我哋都希望咧係幫到咧，如果有啲病人佢真係選擇嚟到係在場等候嘅話咧，因為我哋分流咗一啲病人去藥物送遞嘅時候咧，都幫得到減低咗咧。即係職場嗰度等嗰啲病人有輪候時間嘅。 嗯，今次呢一個嘅服務咧，成個過程咧要用應用程式 HA Go 啦，係去俾錢啦，同埋揀呢個叫做藥物送遞服務啦。咁然後拎藥嗰陣咧，都要喺個程式度咧用一個二維碼俾嗰個送遞員咧係對翻嘅，都要涉及到啲科技嘅。長者會唔會有機會唔識用咧，或者點樣係令到佢哋識用咧？ 其實咧喺我哋專科門診度，譬如個病人翻嚟覆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一啲我哋叫做大使啦，即係嚟到去即係幫忙，即係無論係長者啊，或者係我哋一視同仁嘅，一路都係咁咧。無論長者或者係甚至到其他嘅病人咧，即係如果佢哋未 download 個 HA Go， 我哋都會有同事咧可以幫到佢手 download 個 HA Go 啦。如果佢即係喺申請呢一個藥物送遞服務方面遇到有啲嘅即係麻煩嘅話，其實我哋都可以咧係幫到手嚟到去即係做得到呢樣嘢嘅 嚇。今次係咪話呢個服務都要收費啦？而係不論佢嗰個藥嘅數量啊大細，都係劃一嘅收費嘅。嗰個點定嘅又係？ 我哋而家咧係一個劃一嘅收費，即係65蚊。咁無論你有即係幾多藥啊、大小啊、重量啊、種類啊，我哋都係劃一嘅收費。其實呢個咧都係咧我哋醫管局做呢一個咁樣樣藥物送遞服務嘅成本價嚟嘅，其實係。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其實參考過啦，因為我哋其實對嗰個承辦商咧都有好高嘅要求嘅，咁亦都有即係特別嘅車隊啊、專人咧就嚟到去送呢啲藥物。咁大家都知道藥物都唔係同其他即係普通文件啊，或者係其他食物即係都有幾大分別嘅，咁所以我哋都有高要求嘅。咁我哋亦都睇過其他即係本港，譬如話即係一啲私家嗰啲送藥嘅服務嘅話，其實我哋呢個收費咧，我哋覺得都係即係好合理嘅。 暫時就兩間醫院做先喎，幾時係咪會擴展埋其他？ 我哋會喺呢個瑪麗醫院同埋將軍澳醫院咧，我哋5月15號咧就首先推出呢個服務，主要咧。係專科門診的病人啦，但係其實我哋好快咧，就都會喺6月頭嘅時候咧，就嚟到去開始喺香港西聯網同埋九龍東嘅聯網咧，就所有醫院都推行呢個服務，以至到咧我哋希望咧喺未來嗰幾個月，今年之內咧，我哋係會將呢個服務咧全部係喺醫管局裏邊所有醫院嘅專科門診咧都係。進行到呢個服務 嘅啦。OK， 好啊，唔該曬李成章博士，同你傾到呢度。李成章博士就係醫管局總藥劑師啊，咁啊講到關於呢、這個全新嘅藥物送遞服務啊，會分階段推出嘅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主持人。 你好，陳生，請講。 係，我就都想講關於即係區議會個選舉改革啦，即係所謂新嘅方案啦。咁我其實過去即係都有從事即係區議會工作，我兩屆嘅，我都選過兩次。就即係好坦白講，呢個嘅直選方案咧，我哋就同好多前同事傾過，其實大部分人都冇意欲繼續參選㗎啦。 咁但係其實個居民係都需要，其實喺個地區上喺區議會上面係有人反映意見，但係你喺一個咁樣嘅選舉制度底下咧，其實係好難參與。先唔好講可能非建制派或者民主派需要攞提名嘅問題。過去區議會選區唔大嘅情況底下，其實有好多獨立嘅人士或者一啲屋苑嘅主席去參選。咁你而家去到咁嘅情況，我諗其實大家都好難去，即係用選舉可能去表達個聲音啊。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就係個選區其實係大到即係一個點，就係基本上可能係已經係限制咗啲大嘅政黨先能夠去參選。因為你去到可能一個選區等於過去十個區議會選區，我粗略計過，可能選舉開支已經要可能二三十萬。過往可能我經驗可能使三萬蚊、三萬五蚊，其實都已經好夠，好夠去選㗎啦已經。咁同埋頭先都聽到有嘉賓講咧，即係可能哇，是不是要有大局观，好像有大局观了。 Okay, 其实就过往很多区议员都很有大局观的，但是一个这么小的选区，即可能一个屋苑或者一条村是一个选区，过往就令到我们的工作可以很小。 明白，同阿陈生谈到这里先。 2023年5月3日新一届区议会改组，委任间选各四成，直选两成，共470席。 本港首季 GDP 预估数字升2.7%，经济重拾增长。 医管局分阶段推出药物送递服务，玛丽及将军澳医院先行。 苏丹冲突，双方同意本月四日起停火7天，并派代表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12嘅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我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区议会嘅改革方案啦。今次最大嘅一个改动就系继续维持400多个区议员，不过咧就分3个渠道咧系产生啦，包括就系委任议员啦、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产生嘅议员，同埋地区直选产生嘅议员。比例嚟讲就系4:4:2呢一个嘅比例嘅咁。嗱，我哋成个呢一个嘅改革咧，涉及到好多嘅细节咧，同埋详情啦。直播室咧请嚟两位嘉宾咧喺度同我哋一齐倾啊。咁包括就系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早晨。 早晨，萧立文。 咁同埋咧，仲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早晨， 早晨，早晨，两位局长。先讲下咧，今次嗰个比例上面啦，就4:4:2呢个比例啦，不如都简单同啲市民讲下，点样得出嚟咧？点解会咁样画嘅咧？又 其实我哋今次呢个成个检讨啦，包括我哋重塑呢个区议会咧，我哋想达自己嘅目的。第一，我哋要希望可以去咗个政治化啦，令到呢、這个。區議會咧回復翻嗰個基本法嗰個初心定位。另外，我哋一定要落實呢個愛國者治港咧。第三咧，我哋亦都希望咧係提升翻嗰個地區治理效能。令到將來嗰個區議會咧，即係個運作更好，更加能夠服務市民。咁係綜合呢幾個咁嘅幾個咁嘅目標咧。我哋就整體咧都睇過好多唔同嘅方案，亦都睇過唔同嘅組合。咁我哋認為而家目前呢個做法咧，呢、這個方案咧。是最能夠達至我哋嗰幾個目標。 比例上面頭先都講到啦，4:4:2，亦都解釋過點解會有委任制咧。我見譬如話更加廣泛嘅代表性啦，啲專業嘅人士係入到嚟啦，專業背景嘅人士咁。間選即係由三會嘅間選個組別，就可能係一啲本身熟悉地區人士嘅人啦咁。但係個比例上點解唔係三個都係平均咧？即係如果有三個渠道，呢三個渠道都可取嘅時候，點解會係4:4:2咧？ 其實都係我哋嗰幾個都係組合翻嚟嗰個組合，我哋即係話啦，唔同嘅組合我都考慮過嘅，包括你話4:3:2啊、3:3:2啊，各個情況我哋都考慮過。咁我哋認為而家即係呢個咁嘅組合咧，或者呢個咁嘅比例咧，係最能夠係達至我哋頭先講幾個目標。即係既然佢可以確保到呢、這個愛國者治港，令到呢、這個將來區議會咧回復翻佢原心原來嗰個定位，而且講真，你加上就係嗰啲。委任啊，各方面嗰啲安排咧，能够扩大嗰个人才库，令到将来区议会咧系能够做得更加好，服务市民更好。 会唔会俾人感觉直选议员系次一等咁样，就比例又少啲，另外嗰两个又咁可取咁样，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咧？喺个比例上细咗嘅时候， 其實在那個組合裏面呢、其實就除了我們是即考慮了不同的方案，希望可以呢令到有多渠道俾有心服務社區嘅人咧，佢哋可以透過唔同嘅渠道去參與地區嗰個服務啦。亦都咧，其實呢一個多種多樣性嘅組合咧，其實可以令到喺因為頭先啊曾局長都講咗，其實喺基本法97条咧，區議會係應該係一個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 嗯， 而佢嘅兩個功能咧，一個就係就住地區事務咧接受特區政府嘅諮詢，另外一個就喺特區政府嘅配合底下咧，配合特區政府底下咧去提供一啲服務。而就住地區事務去俾意見做諮詢嗰個角色呢、這個功能咧，喺而家我哋呢一個方案嘅建議裏面咧，係有一個多樣性嘅區議會，就係、是、更加好咧去配合去發揮到佢作為一個諮詢嘅機構嗰個功能。我哋收集嘅意見可以更多渠道，就亦都係可以不單止喺多有專業嘅可能一啲專業嘅議員啦、區員啦，或者喺一啲熟悉地區嘅區議員啦。佢哋有多方面嘅意見去表達，令到我哋可以收集到嗰個意見咧，係更加全面，亦都俾到特區政府咧更加好咁樣咧去把握嗰個社區嘅脈搏。 嗯、 其實咧，正如頭先曾局長講，所以我哋有幾個，我哋所有嘅目的咧，都係希望可以回歸到去基本法嘅初心，而做嘅工作咧，就係、是、希望可以令到可以完善到我哋嘅地區治理。 嗯、 其實你睇翻我哋尋日嗰個介紹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完善地區治理嘅工作。咁即係話，除咗我哋係重塑區議會之外咧，其實第二部分咧，即係唔知點解少人講啦。但其實第二部分係更重要嘅，就係、是、我哋要喺特區政府裏邊咧，強化我哋地區治理工作嗰個架構。 嗯， 所以會由政務司司長咧去做一個領導嘅委員會， 嗯、 去領導我哋就住地區工作嗰個政策啦，亦都有副政務司司長咧去做一個地區工作嘅專組， 嗯、 就係協調咧唔同嘅部門咧喺地區工作嘅時候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咁樣去做。咁、 嗯、 所以成個目標咧，即係成個方案咧，建議方案就係希望可以完善到我哋地區治理嘅工作。加強在各方面的協調、統籌，令到我們提供的服務是能夠更快、更準確咁樣去貼近市民嘅要求咯。 嗯嗯，所以我先個問題，因為尋日我聽記者會咧都好強調話，點解要有呢個改革咧？就係同過往可能有啲亂象出現有關係啦。咁而家睇到最大嘅其中一個改動啦，就係直選嘅議席嗰度咧，嗰個比例係減到兩成啦。所以我就想知，如果係咁嘅時候，其實過程中其實有冇諗過係完全係唔要呢個直選議席咧？或者頭先所講，既然可能三個渠道都可取嘅，點解唔三個都一樣咧？而家個客觀效果會唔會俾人覺得啊，過往有一啲即係亂象的原因而令到直选议席减少，日后在这个渠道出来的区议员会不会被人觉得是次一等呢？ 其实昨天特首在个记者会都讲过，即是不是说直选越多就越好的、有多时候呢，即是说我们想要的是良政善治、社会稳定，这个是我最大目标。至于你说那个直选是不是一定要带来这件事呢？过去我们、全直选的情况下，在呢一屆現屆區議會，喺特別係開屆嘅時候，個情況係點？大家有目共睹，係、嘛？政治都係咁樣，我哋先要做出呢個改革。喺改革裏面咧，我諗大家即係唔好太過集中於話究竟直選嘅比例幾多嚇、反而大家應該睇睇咧，就話我哋今次呢個新改革之後，而胡總所講，我哋多元多渠道引入更多專業嘅人士，或者係嗰啲對社區有熱愛。而又在各方面可以去符合到嗰個需求嘅，咁樣係更加係有利於嗰個社區發展，更加有利居民嗰個生活咯，係、嘛？大家應該集中喺度睇呢樣嘢。 嗯嗯嗯，局長有冇補充呢位？ 頭先啊，曾局長講，我哋其實呢個係令到我哋可以有一個更多元化嘅俾市民有個參與，即係佢哋可以有志服務社區嘅人咧，佢可以透過唔同嘅渠道嚟到去參與，令到我哋喺嗰個區議會嘅多樣性係可以俾我哋有更多嘅唔同嘅意見，就去做好個地區工作。即係我即係想請大家都留意啦，真係我哋成個方案係兩部分，而兩部分都係一樣咁重要嘅，就係甚至我自己覺得咧，係加強我哋治理架構嗰度咧係更重要添，因為呢啲就真係真真正正。 我哋所提供嘅服務係幫到市民咧，呢個就係我哋最想喺整個完成治理工作嗰、那個嗰、那個目標咯。 嗯，直選議席嘅減少啦，大家都關心到可能嗰、那個直選嘅選區嘅按比例嚟講就大咗嘅咁。過往可能一啲選區細嘅時候，區議員同街坊嘅關係咧比較細緻啦，比較密切啦。去到一個大咗嘅選區，按比例個區議員可能就未必咁熟啲街坊噶咯，可能個聯繫方面未必咁細緻喎。呢、這個其實呢啲聯繫其實重唔重要咧？過往我知道麥局長都係即係區議員嘅經驗非常之豐富啦。呢啲聯繫重唔重要？而日後會唔會受少咗呢一類嘅聯繫咧？ 其實咧喺成個制度裏邊咧，呢個方案嘅建議咧，其實對於日後做地區工作咧，如果你問我咧，其實係仲好嘅。點解咧？而家喺日後有唔同渠道產生嘅區議員，佢哋都係一樣需要向我哋嘅地區去負責，所以呢啲唔同渠道產生嘅區議員，佢可以聯合到我哋地區嘅直選嘅議員咧、區議員咧一齊咧，譬如開辦事處啦，一齊合作啦。其實你睇翻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咧，喺立法會裏邊咧，你係見到各個界別嘅議員咧係多咗合作。所以其實咧喺今屆嘅立法會，如果大家去數下咧，我相信問下立法會秘書處啊，嗰、那個地區辦事議員地區辦事處嘅數目咧，係比以往咁多屆都多嘅。 嗯， 甚至我見到一啲咧以往嘅直選嘅立法會議員咧，佢喺嗰個地區開辦事處嘅數目，因為佢有得同其他唔同界別嘅議員一齊合作，做咗個合力咧，所以我開咗聯合辦事處咧，其實仲多嘅。咁、 嗯、 所以其實咧，我可以幾肯定嘅咧，就係、是。日後呢一個新嘅方案建議出嚟之後咧，喺社區裏邊咧，服務市民嘅服務點啦，嗰啲議員辦事處咧係會多咗嘅。 嗯， 而且作為一個區議員，當我可以有其他嘅同事同我一齊合作合力去服務呢個社區咧，其實係會有幫助嘅。 嗯， 即係我琴日喺記者會我都講過，居民嚟揾我哋嘅時候，佢唔係淨係講佢自己棟樓嗰啲問題嘅，佢係有啲可能係關於隔離區啦，甚至再遠啲嘅地方啦，甚至一啲喺啲工作上面嘅問題啦等等，所以佢問題居民嚟揾我哋，其實個問題係多樣嘅。所以當我哋可以有唔同界別、嚟自唔同背景嘅區議員一齊合作去服務嗰個市民咧，服務嗰個社區嘅市民咧，其實市民咧係更加好咁樣可以得到更多嘅幫助咯。 喺個區議員嘅量嗰度，其實就冇乜大分別嘅。不過大家就關心嗰個性質，即係過往譬如你係直選選出嚟嘅嗰個即係所謂要向選民交。如果他是即工作不好的话，日后可能他再选的话未必再投他。但委任的议员就没有了这样东西，那究竟市民如果要所谓要问责这些委任的议员的工作做得不好的时候可以怎样呢？会不会少了一样刚才我讲的这个部分呢？ 刚才我都讲了，其实我们整个完善治理地区工作，地区治理工作那个目标呢，就是我们当然要回归，让区议会回归基本法那个初心，而都同樣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提供更好嘅地區服務俾市民。所以其實頭先你講嗰啲問題，其實唔係淨係委任議員出現啊嚇。嗱，喺我過去做區議員嗰咁多年咧，我都同阿曾局長講過，我最少可以話俾你聽有三個直選嘅區議員，佢真係三個月嚟開15分鐘會，就咁樣過咗幾年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認為咧，點樣可以確保我哋每一個區議員都係真心實意、盡職履責去為市民服務咧？其實呢個係最重要。 嗯， 所以點解其實喺今次個制度設計裏面咧，我哋有一個區議員嗰個離職監察嘅機制啦，就係、是、希望可以確保咧，就頭先我講嗰啲三個月，因為點解係三個月咧？因為而家嘅區議會條例就係、是、如果佢三個月唔嚟開會，得唔到主席嘅同意，佢就冇資格。咁所以咪。嗰陣時咪三個月離開一次咯，咁點解十五分鐘咧？就因為有個規定就係最少要計十五分鐘先當計個出席啦，咁所以佢就嚟十五分鐘咯。咁但係我哋其實係唔想再有一啲咁樣嘅表現嘅區員係影響到對市民嘅服務，所以我哋希望有一個理性監察嘅機制，確保我哋每一個區議員，無論佢用乜嘢嘅方法產生選加入去個區議會都好啦，佢都係需要咧履行切實咁樣履行佢哋作為區員嘅職責，就係、是、咧要做好同市民個溝通聯絡，做好意見嘅收集，做好民情民意嘅反映，令到特區政府可以掌握到市民嘅意見、市民嘅心聲，等我哋去更好咁樣咧，去提供我哋地區治理嘅服務，同埋做好我哋嘅工作，令到每一個市民都得益。Okay. 嗯，剛才講到一啲工作，譬如一啲市民意見嘅收集、民意嘅反映，點樣叫做同頭先講嘅理職監察機制係拉上咧？即係做到點樣唔夠好，先至可能係透過呢個機制而有所謂嘅懲處咧？ 嗯。其實我哋日後咧都會定一啲嘅指引啦。我哋會有譬如頭先講嘅就係出席會議嗰個情況啦。雖然佢嗰個缺席嘅情況可能未達到喺區議會條例度話，睇下佢係咪有呢個做區員嘅就做區員嘅資格。但係如果佢嗰個情況長期都係咁不理想嘅，咁呢個咧當有喺區議會裏邊有三個區員聯署，同埋區議會主席嘅同意咧，咁就可以將呢個建議咧係交俾民政局局長，由局長咧去成立一個監察委員會去調查究竟係咪有呢件事咧咁。咁亦都可以咧，係透過區議會咧，當區區議會咧做一個動議，就要就住呢一個議員佢嘅行為嚟到做一個調查。咁所以如果你話日後有一啲區議員，佢開咗個辦事處，但係而家情況都會嘅，就佢開咗個辦事處，但係唔開門嘅喎。咁即係市民就見到佢有個辦事處喺度，但係唔可以入去揾佢幫手嘅喎。又或者一個星期咧係。唔知撞到佢一次一個鐘喺度嘅啫喎，咁呢啲其實而家都有呢個情況，所以點樣可以確保市民係真係可以得到呢啲服務？咁如果市民發現喂長期都有呢個情況，根本都係揾唔到我個區員嘅喎，咁其實佢都可以反映，令到咧喺區議會度，如果係有一個咁嘅動議咧，民政局局長就會因為咁樣咧而進行一個調查啦。 嗯，即係一個市民點樣反映，反映俾個區議員，然後其他區議員就啟動呢個機制，係咪咁樣？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就係有正性有多渠道嘅產生嘅區議員。 嗯， 所以一個市民佢就唔係就好似以往咁，我就係揾我當區個區議員，佢又可以揾到唔同嘅區議員去幫佢手。我實在以往我做區員嘅經驗都係好多嘅，就係有好多市民講，我可唔可以嚟揾你啊咁，嚇、 嗯 啊，即係我想揾你喎咁，咁即係呢啲情況就係佢以後唔使咁擔心我可唔可以做除咗呢、這個，我仲可以揾到幾多個咧？咁以後就會有好多個區員咧一齊合力咁樣去為我哋嘅市民服務咯。 但會唔會量化一啲嘅標準？譬如頭先你講話即係辦公室開幾耐，嗰開放時間啦，每個星期可能佢見街坊見幾耐啊？會唔會有呢啲咁具體嘅指標，咁導致日後市民真係發現可能唔達標嘅時候，就可以做一啲嘅投訴，而做從而喺監管到個質素咧？ 嗯，我哋日後都會定一啲嘅行政指引嘅，譬如好似咩咧？其實而家咧區議會都有一個會見市民計劃嘅，但可能真係冇乜人知啦。 嗯， 因為即係其實真係就做得唔係幾好，咁但係呢個就其實令到區議會唔能夠即係發揮到嗰個收集市民意見同埋反映市民意見嗰個功能啦。咁、所以咧，其實譬如日後嘅會見區議會見市民嘅計劃啦，我哋點樣恆常化同埋要做得更好啦？譬如喺嗰個出會議嘅出席率啦，又為例如咧，而家喺區議會條例咧，亦都係講咗，譬如喺某啲情況底下，如果一個區議員佢違反咗香港嘅法律，佢判坐監，佢可能會喪失個資格。但如果他是犯了一些其他的罪行，他的判監又未，即個懲罰未去到他要喪失資格，但是其實他的行為已經是違反了香港法律，是令到即市民是失去了對，即對這個區議會的期望的，這些情況，這些客觀的標準呢，到時候呢是會有一些指引去釐定的。 如果是當區的區議員，他不開個辦事處的話，很少見到他，市民就很容易知道。但如果他是委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找你好，或者根本不知道委任議員的負責的範圍有多大，那怎樣衡量他是不是做得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也不是只是市民啦，作為專員，作為個區議會的主席，其實他都可以看到每一個區議員他的個理職盡責是不是理職盡責啦，同埋佢嘅理職的表現啦。譬如嗰個辦事處嗰個情況啦，或者有啲人可能真係長期唔開辦事處嘅喎。咁如果唔開辦事處，究竟用咩渠道嚟到去諮詢市民意見啦？咁呢個係我哋，因為日後我哋真係好強調咧，區議會嗰個功能一定要做好佢嘅諮詢功能，要接觸到居民咧，呢個係我哋好強調以後嗰個工作嘅。 OK， 嗱，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九點半鐘之後繼續咧，請兩位局長講下今次區議會改革嘅情況。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透过视频出席华盛顿一个智库的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表示担心中国日前通过的新版反间谍法可能令到一些公司在作出商业决策之前所需的正常活动和尽职调查成为非法。又指如果将立法与中国政府最近对几间美国公司采取的惩罚性行动联系起来，情况令人关注。美方打算和中国政府充分讨论有关问题。在谈及美中关系时，伯恩斯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和中国举行高层会谈，希望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伯恩斯又承认台湾始终是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他已经多次向中方传达美国并未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是美方认为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美国拒绝中方保留动武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到访缅甸内比都，与缅甸领导人敏昂莱会面。秦刚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真心希望缅甸局势稳定，国家发展，支持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实现和解。中方将会继续为缅甸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又说中国支持缅甸和孟加拉改善关系，协商解决相关问题，愿意同两国一齐拓展中国、缅甸、孟加拉三国务实合作。敏昂莱话：缅方赞赏中方在缅甸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欢迎中方发挥更大作用。缅方重视保护在缅甸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愿意同中方合作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安宁。翻嚟本港。警方在上水粉錦公路蓮塘尾一個貨倉檢獲一具狗隻屍體，案件暫時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警方說接獲市民報案，指在貨倉發現有狗隻受傷，懷疑有人曾經不恰當對待動物。人員接報到場，發現貨倉內有一具狗隻屍體，現時已經由相關機構人員檢走，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和有雷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47点，系跌286点，总成交金额48亿几。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0.05元系跌2.2，腾讯控股339.2跌6.6，京东集团134.3跌3.9。友邦保險84.5跌9.5，中國平安54.7跌9毫，李寧53.45跌1.25，百度集團114.1跌3.9，安踏體育91.55跌2.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6.27，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3，人民幣6.933，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102，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港金報18,880元，升3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16.29美元，賣出2016.3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都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有待消散，一直过排到去太古城。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瑞丰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左转落渣华道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在城市花园。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西隧出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马场，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希尔顿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向香港仔，和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的区议会本应是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没办法正常运作，病了。现在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2023年5月3日，新一届区议会改组，委任间选各四成，直选两成，共470席。 本港首季 GDP 预估数字升2.7%，经济重拾增长。 医管局分阶段推出药物送递服务，玛丽及将军澳医院先行。 苏丹冲突，双方同意本月4日起停火7天，并派代表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系千禧年代嘅时间，讲到关于区议会嘅改组方案啊，改革方案啊咁。继续咧，直播室有两位嘉宾，包括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同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维。早晨，两位。头先有讲到有关于咧，有个理职监察机制喺今次新嘅改革入边啦。我见话即系日后都会有一个详细啲嘅清单嘅。作为市民可能会更加清晰啊，边啲情况之下去评定嗰个区议员嘅表现啦。咁可以系有啲乜嘢系详细日后会系纳入喺入边嘅咧？例如头先讲到一啲，譬如出席率啊等等，又或者头先讲到啊，譬如办公室开几多个钟头啊，见市民见几耐啊，会唔会好具体一啲数字咧？又？ 我哋第日咧会有一啲指引定出嚟，就係譬如要定期去见市民啦，我哋有区议会嘅会见市民计划，一定要参与同出席啦。譬如佢喺頭先講啦，佢出席會議會唔會即係嗰個出席嘅情況啦？雖然未達到嗰個條例嘅話取消資格嘅要求，但係佢係咪仍然係有即係勤即係出席嘅情況係令人唔滿意啦？另外，譬如話喺會議上邊佢有冇遵守嗰個會議常規啦？有冇咧做喺討論嘅時候作出應有嘅利益申報啦？有冇做到啲違反香港法律嘅行為啦？等等，咁所以會有啲客觀嘅指引，但係嗰個具體嘅數字咧，就未必會喺嗰個指引度嘅，因為其實亦都一樣啦。如果你個數字定咗話，你每個星期係見一個鐘，咁可能就係見一個一鐘嘅啫。咁所以咧，我哋要考慮就係喺嗰個指引度咧，我哋會有啲具體嘅行為嘅指引。令到咧，我哋大家都會理解嗰個客觀嗰個行為本身係咪就係令到嗰個證明個區員咧係有理職盡責。咁但係其實我哋嗰個機制唔係淨係靠嗰幾條噶嘛。所以點解我唔會話我要寫實佢有冇一個星期見 個辦事處開到三個鐘頭門啦咁。反而咧就係當我哋有嗰個指引寫到，即係佢應該咧，佢個辦事處係應該要接受市民嘅服務，唔應該咧排除或者只係為某啲人服務。亦都有足夠嘅開放時間為市民服務。佢出席會議嘅情況咧係應該要唔可以即係經常缺席會議咁。咁好啦，然後咧呢個情況呢個行為啦，到真係有市民覺得我。話覺得哇，佢真係唔係幫到我嘅喎，佢真係成日唔見人喎，咁我去就可以向區議員反映啦，其他區議員反映，然後當反映咗之後，而嗰啲區議員亦都覺得真係有歧視喎，咁佢哋聯署俾民政局局長，就要求做一個調查，所以中間係有一個過程嘅，就係要做嗰、那個有一個調查嘅過程，咁民政局局長就會成立一個監察嘅委員會，呢、這個委員會咧就會有五個人組成，一個就係一個即係非區議員嘅人士啦。另外四個咧就係由非當區嘅區議員咧去組成，咁大家就會調查究竟喂呢、這個對呢位區議員嘅指控係咪成立咧？譬如話有可能話佢其實已經有每個星期都有開足嘅，又或者聽佢解釋點解你呢排即係開會成缺席唔見你啊？咁可能因為身體理由或者咩其他理由咁，所以經過咗呢個調查嘅過程之後咧，由呢個監察委員會就再交俾民政局局長去做佢哋嘅結論同埋咧建議嗰個處理嘅方法。 不過頭先聽落咧就呢一個過程咧叫理職監察機制咧都要經過個步驟，就係譬如包括可能係三名嘅區議員係聯。或者區議員喺區議會嗰度動議提議，而又獲半數嘅支持啦。即係一個市民可能都要達至呢一啲嘅要求，要區議員係同意有另一個區議員有啲問題行為嘅問題咁樣，會唔會都比較個門檻係高一啲咧？會唔會可能個市民係發現有啲區議員有問題，可以直接同個區議會主席嘅投訴咧？ 如果咧，我哋當然啦，呢個市民咧喺任何時間都可以揾區議會主席嘅，即係所以，因為區專員作為區議會嘅主席，佢哋都係可以即係接收市民嗰、那個投訴啦，咁、或者反映啦，其實而家都有啦，而家都有好多市民都係就住地區事務，佢哋都會寫信俾區議會主席嘅，俾地區專員嘅，咁日後專員作為個區議會主席就更加可以掌握到市民嗰個意見啦，咁。咁但係頭先你講話，咁會唔會太難呢？如果有，我哋都係要考慮喺設計一個制度嘅時候咧，總要有一啲要求嘅。如果我冇，譬如話我唔需要聯署，淨係同個區議會主席講完，主席就要做調查，又可能倒翻轉有人話，哇咁太容易咯，係嘛？咁所以我要喺。容易同難嘅中間咧，我哋要揾一個平衡，所以我哋就認為咧，由區議會主席加三個區議員嘅聯署咧，都可以進行到有關嘅調查啦。咁 有關呢一個機制，我想又引用下唔同嘅意見啦。咁啊，譬如有區議員提到話，會唔會導致到即係由其他區議員可以要求即係聯署等等嘅方法啦，係調查另一名區議員去啟動嗰個監察委員會嘅。會唔會可能會有所謂一啲政治攻擊嘅工具咧成為咁？另外我見其實負面清單都有提到嘅，就係話其中一點啊，唔遵守會議常規，譬如發言離題啊，個區議員插嘴啊，或者未得主席同意之下發言，喺勸喻之下又冇糾正等等啊，咁呢啲又會唔會所謂係約束咗個區議員意見嘅表達咧？又會 第一個問題先，會唔會因為政治嘅問題或者各樣問題，我唔中意你，我就去投訴你，等你有人查你咁？其實點解我哋要列嗰個行為清單？咪就係正正可以有一啲客觀嘅條件要求，即係唔係俾一個人佢按住佢嘅喜好，對一個人嘅個人，你佢係咪一定政治啦？可能佢唔中意佢都得嘅，咁係嘛？唔會因為咁樣咧而去隨便啟動呢一個調查啦。咁要確保有一啲客觀嘅標準啦。第二樣嘢就係、你頭先讀出嚟嘅就係、哇！佢例我哋其中一個指引就係、一條咧就係佢唔遵守會議常規，而喺勸喻之後都冇改，即係話咧其實會議常規咧可能好多市民唔知嘅，而家區議會都有會議常規，裏面其實每一個會都會有一啲要求維持嗰個會議秩序，令到每一個與會者都能夠喺有秩序嘅情況底下發言同埋表達意見。其實每一個會都有，區議會而家都有呢個會議常規。咁如果喺而家嘅情況就係、如果有一啲人佢唔遵守會議常規，主席就會提醒佢你要遵守會議常規。但係咧就冇結果嘅，嗰個人可以繼續唔遵守會議常規，可以繼續 插嘴繼續發言。嗰、那個插嘴發言嘅意思就係咩呢？即係當喺嗰個會區議會度，我同我講緊嘢，你又喺度插入嚟。譬如我再講，你又喺度插，根本就冇一個有秩序嘅表達意見嗰個方法。所以你話我哋係咪限制人去表達意見？肯定唔係啦。倒翻轉，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嗰個會議嘅秩序咧，令到每一個與會者都有公平嘅發言同埋表達意見嘅機會同埋渠道。而且呢個咧，亦都唔係話我哋你一。你一唔遵守會議常規就要查你啦咁，而係咧你都見到係累，即係受勸喻都唔糾正，即係主席提咗你噶啦，提咗你幾次，然後咧發現你次次開會都係咁嘅，次次開會你都係唔睬人，總之有你講冇人講嘅，咁呢個就唔係令到每一個與會者可以有公平發言嘅機會咯。 頭先講到即係今次三個嘅渠道係可以參選啦，就係、是、包括就係委任入到去做區議員啦，另外就係用一個三會間選嘅方式啦，同埋就係直選啦咁。嗱，其中係三會間選嗰方面咧，見到三會嗰個角色都幾重，因為咧就係包括可以全票制係產生176席嘅議席啦。咁另外直選嘅參選人咧，係要喺三會入邊咧係分別有三個啦，即係有九個成員啦嘅提名先至可以入閘嘅。點解三會喺今次區議會之後嗰個角色係咁重嘅咧？睇到三會嘅背景嘅人士點解會適合可以有一個嘅資格同埋能力係又做提名啦，又做間選等等咧？ 三會咧，今次我哋都其中一個設計上面，因為三會始終是長期扎根在地區，包括你防火滅罪啊，同埋個分區，咁啊，佢哋喺嗰個社區上面咧非常熟悉啊，對區情嘅了解啊，同埋嗰個民情嘅掌握啊，佢哋都係好掌握嘅。咁啊，所以咧由佢哋咧係將來去提名以至選出部分嘅呢個區員咧，我哋覺得咧即係佢可以嗰個認受性會比較高啲咯，同埋佢亦都可以揾到一啲真係有志。在個服務社區，然後能夠即係喺嗰個能力各方面咧，都係獲受認可嘅。咁呢方面同埋日後嚟講，即係到時三會同埋呢個區議會將來個合作都要好無間嘅嘛。咁大家變咗嗰時個，即係大家個理念相同嘅情況底下。有利將來嗰、那個佢哋嗰個運作同埋嗰個配合。 因為過往區議會都有一啲即係獨立嘅人士會參與啦。頭先有聽眾打嚟都話，可能係一啲即係法團嘅委員會啊嘅主席啊等等呢一類咁樣，佢哋未必係有政黨嘅背景嘅。如果佢今次就算直選都好，都要三會嘅成員咧係提名嘅話，會唔會令到一啲獨立人士相對冇咁著數，冇咁容易參選到咁？預計會唔會情況都係咁？ 其實都唔會嘅，其實嗰陣而家你三會都唔係啲政黨背景啊好濃厚嗰啲情況，咁所以即係佢哋主要都係睇翻嗰個候選人咯，即係話嗰個睇下佢究竟佢本身嗰個對社區嗰個認識幾多啊，係咪真係有志於嗰個社區嗰、那個貢獻工作啊，主要都係睇翻呢啲，同埋佢能力係咪適合翻嗰個區情嗰個發展需要咯， 我見有學者都提出話啊，三會嗰、那個即係直選啦，同埋三會界別嘅參選人咧，都要三會嘅成員去提名啦。咁又提出嗰個合理性，亦都提到話三會嘅透明度唔高。點解會有一個所謂特殊嘅權力去決定邊啲人可以參選權呢？同埋呢一班人係咪就等於係特別愛國愛港呢？有啲咁嘅質疑嘅學者提到，點睇呢啲？ 我覺得呢個都唔係話佢特別嗰個權力，應該講翻轉頭佢特別嘅責任。系嘛？咁佢作為嗰個三會，一直嚟講，佢有志於喺嗰個社區工作，佢亦都喺各方面嗰個長期扎根喺嗰度，佢亦都係有即係嗰個對社區工作嗰個熱誠啦。咁我覺得佢呢方面咧，亦都係好義不容辭咧，希望可以咧，將來區議會咧都能夠揾到一啲真係同佢哋志同道合，係能夠係社區工作服務社民嗰啲市民嗰啲咁嘅區議員嘅。 昨日公布即係喺直選嗰、那個議席嗰度啦，亦都知道喺個分區嗰方面咧，就會由過往400多個地方選區咧，變成40多個嘅咁。其實用乜嘢嘅準則嚟分？係計面積啊，定係計人口咁樣嘅？ 嗱，其實最主要就我哋會分翻開嗱，18個行政區唔會變嘅啦。因為始終大家都耳熟能詳，大家都喺整個特區個地區嗰個治理架構都喺翻個18個區嗰度做。咁加上就話88個議席啦，直選議席啦，咁由雙議席單票制啦，咁即係44個區，呢、這個就已經係咁嘅格局已經係定。咁基本上咧就係由18個行政區裏邊，按翻佢哋嗰個人口啊，同埋嗰個社區聯繫啊， 社區特色啊等等咧，然之後就將係按翻過嚟就分翻啲四十四個選區咁樣。 嗯，我見有啲選區嗰、那個有啲區影行政區影咁講，譬如黃大仙、九龍城、深水埗咧，報章都提到過往25個選區嘅。咁啊而家就劃到得翻兩個嘅分區，你覺得嗰個大幅減少嘅分區會唔會對一啲意見由下而上都會少咗咧？會唔會咁？ 其實我覺得唔會嘅。因為始終你過去啲亦都講，即係嗰啲小區咧太過碎片化，變咗嚟講個個咧即係顧住自己嗰條街，或者甚至嗰個大廈，咁就忽略咗成個區嗰個整體嗰個利益同埋個發展需要咯。咁而家將個區大咗，一方面就代表個業市民多咗啦，咁佢需要要考慮嘅事情上面即係個大局觀啲去睇樣嘢咯，就唔好自前咁樣，好似琴日特首所講，淨係睇塊樹葉咁嘅情況。 今次要即參選嚟講咧，都要經過其中一個門檻咧，就係話有一個叫成立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可唔可以講下成個機制係點樣運作，係點樣判斷嗰個參選人咧或者候選人咧係咪有合資格係可以入閘 嘅？其實而家呢個區議會嘅候選人嘅審查委員會咧，同我哋而家目前嗰、那個處理呢、這個選舉委員會啊。立法會選舉啊，同埋行政總統選舉嗰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個性質大致差唔多。都係由呢個政務司司長去做主持啦。咁另外會有一至三名嘅非官守嘅成員，同埋兩至四名嘅官守嘅委員嘅。咁而家目前喺我哋嗰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上面咧，就政務司司長係主席。咁我同埋麥局長同埋保安局局長都是那個委員嚟，將來嗰個運作模式大致都是咁樣。咁就翻嗰啲參選候選人啦，或者甚至乎嗰啲其他嗰啲唔同嗰、那個當議員啊，唔同界別嘅議員咧，我哋都會係做一個資格審查。咁我哋會睇翻佢個主要咧，就話由翻個選舉主任咧睇翻佢一係咪符合啲基本嘅條件。我哋委員會主要睇翻佢係咪。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咯。 有啲人就問啦，係咪過往如果做區議員係辭過職嘅呢啲就應該係唔得噶啦，唔合乎資格噶啦咁。同埋尋日咧有記者都問啦，係咪民主派嘅人唔可以入去區議會啊？基本上咁啊，特首其實都有答嘅，佢就話排除一啲背叛香港利益啊，即係話同香港利益啊、市民利益相違背嘅人咁。但係都可唔可以即係具體講下呢一啲人係可唔可以入去咧？其實 正如特首所講啦，即係唔理你咩背景，只要講真，你就真心係愛國愛港人士，係有志投身喺個社區工作嘅，呢啲都係可以，我哋都歡迎。 OK， 嗱，另外我想問一下阿麥美娟局長，因為尋日就我見到佢改革區議會嘅方案出咗啦，都好強調即係日後可能區議會嘅角色都係配合翻政府嘅施政啦。咁見我都有啲學者都提到話，喺新嘅方案之下，首先就提到個直選嘅比例係形容啦，佢哋形容倒退。另外咧，佢哋形容咧，譬如就話新方案之下咧，就好似政府委任嘅一般嘅諮詢委員會啦，形容區議會就話係一啲行政部門嘅延伸。咁亦都認為咧，新嘅方案咧係唔再由議員制衡政府，又話反映民意空間好細。我都想即係問下你嘅睇法，即係同唔同意新嘅即係改革之後嘅區議會啦，仲有一個所謂制衡政府嘅角色，定係好似你所講，主要係配合政府施政嘅角色？ 我想提醒翻嗰啲所謂學者啦。他們應該看回當我們討論區議會那個功能角色的時候呢，請大家都要看回基本法97條裡面特別第一句已經提到呢，區議會是一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它的功能有什麼呢？就是兩個，就是接受特區政府就住地區事務那個諮詢，還有呢在特區政府的支持底下呢去提供一些服務。所以其實當我們整個做完善地區治理工作，我們去重塑區議會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是應該要跟回區議會在基本法裏面97條裏面的那個它的定位，就是一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另外它的兩個功能，就是一個諮詢的功能和得到政府支持底下去提供服務。這兩個功能在我們完善了地區治理的工作裏面，重塑區議會裏面，這兩個功能是絕對沒有減少，甚至呢其實是優化。正如我剛才多次都強調，我們透過由地區專員做區議會主席，亦都透過一些理職監察的機制，就是正正希望 能夠進入到區議會裏面的區議員，每一個都是能夠收集到市民的意見，充分掌握地區的民情，做好在《基本法》97條裏面所講的一個諮詢的功能。咁而大家一定要即係喺我哋討論嘅所有嘢嘅時候咧，我相信嗰個法律嘅基礎咧係必定要搞清楚先。 咁都想俾市民了解一下咧，因為日後除咗區議會改革之後，咁仲有關愛隊等等啦。咁其實區議員嗰個角色仲係咪即係市民過往咁諗咧？即係我舉個例，市民嘅角度睇，可能以往區議員會提供啲咩服務，街坊服務咧，可能舉個例啦，量血壓啦，或者喺啲節日度。母親節派下花啊，中秋節又即送下月餅啊，又或者有啲服務，例如影下證件相啊，搞下一日遊啊呢一類。日後一個變咗即諮詢角色為主嘅區議會或者區議員嘅服務啦，期唔期望仲有呢啲服務咧？ 過往區議會都是在基本法裏面講是一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提供即就住地區事務咧，係向特區政府接受諮詢、提供意見。呢個情況咧。其實以往都是咁噶。以往當區議員佢哋去做頭先你講嗰啲服務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佢哋一個接觸市民嘅渠道啦，去收集民意嘅渠道啦。但係咧，反而以往就唔係個個都做嘅，有啲就做多啲，有啲就唔做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日後嘅重塑嘅區議會咧，我哋希望咧區議員咧可以透過多渠道，就算佢唔做呢啲工作，但係都有一啲渠道咧去接觸市民。去反映嗰個民情民意，而關愛隊咧就必定會做一啲服務噶啦，喺個服務嘅提供上面，喺地區度咧係有啲服務提供，所以兩者咧係唔會排斥嘅，即係唔會。我相信日後嘅區議員唔會認為話啊有關愛隊做嘅嘢我就唔使做，甚至可能到時候咧可以睇到嘅咧就係個社會裏邊嗰個合力啦，即係話可能區當區嘅區議員可能會同關愛隊咧可以有啲合作噶喎。大家一起去做好那些工作的喎。所以日后呢其实整个地区治理的工作方面呢就是大家不会再是各有各做，你有你做或者我各有个小区做。所以这个小区呢就个区员做多啲，那个区域的那个小区呢隔离的区呢个区员就不做。甚至一条村呢分了两个区的以前不是分了一期二期的。一期的区员呢就搞量血压或者去搞旅行。二期的街坊说我想过去买呢不得因为你不是我一期的。但其实他是住了一条村而已。所以以后呢不应该再有这些情况。而是呢所有的区员呢他们都会为我们的居民去提供服务。还有呢在个地区上面和关爱队和其他的地区咨询委员会呢都可以形成个合力。大家呢可以提供服务或者办一些活动令到他们可以掌握到市民的民意。我可以舉個例，例如，譬如日後嘅關愛隊，佢哋可能會做一啲探訪嘅活動。到時候可能咧就係區議會有一份嘅工作需要去收集市民嘅意見，咁可能透過呢啲同市民嘅諮詢啦，同市民嘅接觸啦，就可以咧更好咁去收集到市民嘅意見咯。 另外最後都想有時間都想講埋就係，因為咧而家就係民政事務專員咧會做呢個區議會主席嘅。我見到其中一點提到話，主席可以指派。區議員工作嘅具體可能會涉及啲咩工作，要由主席指派區議員去做。 譬如好似以往而家嘅區議會都係一樣嘅，咁佢哋都會有一啲成立一啲委員會。咁譬如好似如果係講一啲交通事宜嘅委員會，咁佢哋可能會為咗收集市民嘅意見，會進行一啲巴士服務嘅調查啦，睇下嗰個班次係咪有脫班啊？呢啲其實而家都有做嘅。咁所以日後喺區議會裏邊咧，雖然都會有呢一啲嘅工作。就等咧，區議員咧去進行呢啲工作，目的亦都係一樣，就係、是、要收集市民嘅意見，無論係正嘅、反嘅，係唔係專業嘅，各方面嘅意見咧，政府都應該要充分嘅掌握，令到我哋可以咧為市民咧提供更好嘅優質嘅地區服務。 有政黨嘅質疑，會唔會民政事務專員做主席，可能未必係唔夠區議員咁熟地區事務咧？會唔會咁樣？ 哇！而家我哋嘅地區專員喺個社區度扎根同埋深沉咗落去做嗰個地區工作，所以我相信專員咧都係會同樣啦，同我哋區員一樣咧，都係咁熟悉咧地區嘅，而且民政處作為社區裏邊市民接觸嘅最前線，我哋點可以唔熟悉社區呢？所以我哋其實民青局裏邊，我哋民青團隊，我哋嘅民政處每一個同事咧，都係熟悉我哋嘅社區，同我哋嘅市民啦，同我哋地區組織嘅人士咧，都係有定期嘅聯繫啦，多啲嘅接觸嘅。 Okay. OK， 今日青年代咧，請到兩位局長，包括就有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同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多謝兩位。